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敏感时刻。好晚上的星期二 Happy Tuesday， 是的， 我们敏感时刻的时间， 是的，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里面有我莫莉之外，还有最开心的开心果溜溜， 是的，大家好，很开心又可以回工和大家聊天。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溜溜不开心的时候呢，他都只有一两句而已，哎呦他不开心，然后又笑回 来，因为我是比较容易忘记得东西的人的 完全就是笑就可以， 我就算几不开心我都会想重睡到着睡得着觉的。 哇，你就好了，我呢是一不开心或者一有嘢烦咧，心烦咧，我就瞓唔到觉，会不停失眠啊，跟住就甩好多头发啦，跟住个样系特别残嘅，跟住之后咧，连所有嘅嘢之后就会一直和落去啊。和嘅意思系咩咧？即系每一样嘢咧，咁一来咁啊，因为头先所讲啦，唔开心嘅时候，自然你就混滞啦，成日啲人就咁样讲噶嘛。第二样嘢就 系 造就自己混滞，乜嘢叫造就自己混滞咧？就系每一样嘢咧，自己会冇乜心神。或者冇乜留冇乜心机去做嘢，结果呢我知唔知我最近呢，我唔呢应该好明显睇到啲头发呢，哇挛到汗到呢好怪咁，咁我唔知咩事，我就心諗啊做咩呢排啲头发係咪因为我之前做嗰啲嘅护理开始甩晒，所以咁样，但冇理由甩得咁怪，因为佢种挛係好似俾人攞油炸嘅。 但你平时唔係自己挛嘅啲头发。 都係自己挛嘅，但係唔会咁样汗得咁犀利。 而家係汗啫。 突然间呢几呢一两个月内咁样系好突然嘅，咁跟住之后咧，好啦，咁我就谂住买翻啲发尾油啦，咁啊假期即系礼拜六日嘅时候走咗去一啲发型专用铺嗰度去睇嘅时候咧，跟住佢先同我讲，原来咧我系用错咗方法，令到自己头发双上加霜。 哦， 嗰种双上加霜，仲要系点样咧？就系不嬲自己头发已经唔系好噶啦，又唔够营养噶啦。咁跟住咧，我就走去搽发尾油，先至再攞人哋懒系嗰啲专用嗰啲发型铺特别热嗰啲风筒咧吹头。 发尾油唔系应该吹完头先搽嘅咩？ 系啦， 我冇头发都识啦。 唔系我点解系啦？我点解会咁做咧？因为我洗完头之后咧，我就永远攞个梳，就算用完护发素都好啦，攞梳梳个头都梳唔到噶。佢系棘到咧，你好似喺啲和汗草度攞梳梳个和汗草噶。 打得棘好紧要， 棘得好犀，完全梳唔到。跟住一梳，你拣梳就会甩好多头发。 又梳断佢啦， 系啦，咁我就用发尾油搽完，即系湿晒抹完，即刻攞发尾油再梳咧。就得噶咯，所有嘢都顺滑翻晒。咁久而久之，咁跟住之后出到去，可能搞啲嘢，化完妆、吹头嘅时候，因为我已经搽咗发尾油啦，咁所以再吹头嘅时候咧，就是、原来啲油令到啲头发更加受热。更加犀利，因為你等於攞火去攤著啲油，係咯，係啊，咁跟住之後變相而家我突然因為而家 涼啲啦個頭，所以就 係啊，再加上而家天氣開始熱啊嘛，個風筒變相吹出嚟嘅氣温就會更加熱， 係咯， 所以我啲頭髮就哇而家死曬。 你應該用啱嘅護髮素，咁啲頭髮柔順啲，冇咁易打棘咧。 我發現咧好怪嘅啲頭髮咧，冇話啱嘅護髮素，一係就汗，一係就立。冇中間嘅，咁、所以我係一定要靠後天嗰啲營養液，即係可能嗰啲保養啊、油啊、髮尾油啊，或者嗰啲咩營養液啊嗰啲咯。咁而家就用一隻叫做內熱嘅啲嘢去令啲頭髮冇咁傷先吹頭咯。咁、好咗少少嘅，但係始終都係用咗一兩日啦。 有頭髮真係好煩， 係咪啊？ 我真係好舒服，我覺得我自己 唔係真係好苦惱，咪當你。仲有僅餘嘅時候，你就好想保護佢，好珍而重之啊！ 我覺得你係咪應該整短少少，唔好留咁長啊？ 我 諗住你個頭髮咁難打理， 同埋我而家呢啲頭髮因為已經死曬咧，我死衰嘅整死曬，所以我諗住剪咗。 所以應該剪咗佢，置諸死地而後生啊！ 等佢重生啊嘛！ 係咯，我覺得你應該係剪短少少，我覺得你短頭髮都會好睇嘅。 多謝曬。咁同埋人又係咁樣噶啦，即係當你整和咗之後，頭先我都講啦，整和咗啲嘢之後咧，其實咧可能你翻轉頭，你或者去到某啲嘅 位置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原来又不是自己，即是现在我就好心痛，我不舍得把头发啫。 系、 啊，但 系 剪完之后， 哎呀，你哋剪咗会生翻嘅，唔好唔舍得啦。我就话冇得讲啫，你哋个个都会生翻嘅头发，好快就生翻长嘅咧，有几唔舍得啦？ 哎，你知噶，我不比你差，所以其实都同埋咧，你我留咗成年几啦嘛，咁、啊、你硬系会有啲唔舍得嘅， 系、啊、要学识断舍离啊。 系啦，我都觉得系。 系咯，你自己易打理啲，清爽啲，又反正天热、嗯，我觉得亦都配合你嘅性格同外形嘅。我觉得你不妨剪一下、啊。 嗯，我会噶啦，同埋 反正你又唔识打理，留咗长又唔系特别好睇。 系啦，同埋系时候要再剪一剪佢噶啦。 系咯。 咪当然留长咗之后系焕然一新，最好笑系点样呢？人即系呢个疫情里面，可能大家都苦恼啦，即系为自己生活啦，担忧身体健康所有嘅嘢啦。你知唔知好笑啊？咁我明明个头发留咗咁耐啦， 系啊。 你知唔知系最近先突然间有同我讲，哇！呢头发长咗咁多嘅，哇！我系咪好耐冇见你啊？点解你长咗咁多？我唔知嘅。平时即系可能我哋耐唔耐一个月、啊、或者你每几个一两个礼拜会见一次，无论同事或者朋友都系啦。都唔会怀疑噶，好得意噶。 系因为睇住你慢慢长啊嘛，因为个个礼拜都见到你嘛。 但系佢哋就系唔觉啊，突然一蹦，我呢头发做咩长咗咁多啊？咁好笑啊！ 即系嗰啲朋友真系冇乜点留意你。 我觉得就系、是、嗱，第一啦，即系大家各有各忙啦。第二嗰样嘢就系咧，长冬天嘅时候着好多厚褛或者长即系衫长袖衫遮咗啲头发。当你而家换季短袖嘅时候，就好明显啦，所有嘢都咁啊，溜溜应该都换咗季啦，系嘛？ 换紧啦。啊，我觉得而家又乍暖还寒，有时又好担心，又惊病啊。 系啊， 你知冷气又冻啦，有时又夜晚又凉，日头又好鬼热咁，我都好小心要保护自己，我都带条条巾出街 嘅。系咪啊？我都有件外套出街，啊、但系的而且确咧，真系呢几一两日啦，又热翻。而家咧出面嘅气温咧就26度啊，相对湿度70%，擦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讲下，比如天气或者衫啊。 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We'll be right back. 其实呢无论保养头发或者怎样都好，我都觉得大家呢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要醒目一点，如果不是就会因福得即是吊返转。哎呀好像。 吉利事啊你啊。 明明有头发哪个想做辣你啊。刚刚听的是朱珍若骅的醒。咁啊，今个礼拜我就竟然知道咗一件自己闯大祸嘅事啦。 系， 撩撩咧，今个礼拜 OK 嘛？ 我有啲开心嘢嘅，因为大家都知啦，过去呢一年因为疫情啦，香港又少咗好多活动，几乎系零啦。旧年啲活动，咁我终于开斋，接咗一年内嘅第一个司仪嘅工作咯。 咁好啊！ 系啊，咁月底仲有另外一个咯。 恭喜恭喜恭喜！ 咁我就好开心地去迎接呢个工作咯。上个礼拜就 系 系啊，因为好耐冇企喺台。做到 MC 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啊，我见到，但系我想话你会唔会有少少紧张？因为始终咁耐冇试过行翻上台嗰度嘛。 咁又好彩咁啱，我第一单做嗰个就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展览嚟嘅啫。其实我 total 喺个台上面都差唔多15分钟到嘅啫。 系 咁就比较易做，又唔系好多嘢讲嘅。 系 咁就系咯，就比较简单咁，等你慢慢去 pick up 翻咯。不过我觉得有度好就系因为其实有时做主持啊或者做 MC 啲咁嘅工作咧，我哋其实会生疏嘅，你耐唔做。等于唱歌都要曲不离口一样，咁好彩我哋就不停，我有电台啦，咁自己又参加一啲朋友嘅直播做下，主播做下直播，咁变咗 keep 住自己有 run 做主持呢方面嘅嘢咯，咁就变咗其实就冇乜点生疏嘅，咁不过就好开心地去迎接嗰个工作咯，系啊， 我都发现咧，即系其实咧一定要继续 keep 住啦，如果唔系咧，你会突然间你会好惊， 系啊， 即系例如你突然间，譬如我哋有阵时可能放假，即系有阵时，即系之前疫情之前，我哋有阵时耐唔耐都会请假去下旅行，因为点都要休息一下，你都要为自己去充下电噶。跟住你放完假之后翻嚟开咪咧，你 系 会好兴奋、好期待，但系同一时间你会腾，你会有少少惊，惊又揿错掣啊，又或者好似好多嘢都好似唔 因为唔同你日日做开咁揿开，你休息咗几或一阵日子咧，你就会生疏噶嘛。 何况咁耐咧？呢、這个疫情 系啊，呢、這个疫情真系太耐。我都听见一啲前辈，即系呢啲前辈 DJ 或者一啲主持嘅朋友，佢哋都不停自己喺度开直播，佢话。佢都同我講，佢話其實有幾多人睇幾多人聽唔重要嘅，我係 keep 住自己要 run 住自己嘅 engine 啊。佢話等自己喺主持或者做 DJ 方面唔好生疏，我自己發瘋都好啦，你有冇人聽唔緊要。咁咪要 keep 住自己嘅專業可以做得到嘢，咪驚好驚自己生鏽咯。係， 同埋突然間咧令到我發現咧，其實網上有一啲嘅大貨嘅人啦，又即 KOL 啦，又或者甚至乎係網紅啦，即係唔好以為佢哋周普通吹下水， 其實真係好厲害啊！ 哇！我突然间即系听完 Leo 有一次讲嘅时候，就哇！ 我真系参与咗一次，我真系觉得佢哋超厉害。我做咗三个钟，已经觉得好攰啦。佢哋系前后都比我计多嘅，佢做先过我，又收迟过我。佢起码做咗五个钟，其实嗰五个钟里边系冇停口讲过嘢。 系啊，去洗手间都冇， 冇去过洗手间 啊， 冇厕所 break 噶，佢一路做紧直播啊嘛。咁佢哋又仲要有好十几二十样产品俾佢去带货卖。 系 咁，佢所有产品嘅。佢哋資料，佢哋當然都有啲指望嚇，但係都要記好多啦。就係冇停過嘴，個嘴好似裝咗摩打咁啊！你明唔明啊？我自己做完都覺得好攰啊。因為我真係不停嗰幾個鐘咧，你知啦，我哋講廣東話噶嘛，我個腦又要轉翻普通話喎，講嘢之前。咁你知普通話好多用詞啊，都唔同啊嘛。咁你要諗一諗啊，發音啱唔啱啊？咁其實真係好攰，我做完簡直虛脱咁滯。 我就係嗰次聽阿 Leo 講話要做三個鐘，咩三個鐘？ 係啊， 有咩咁多嘢講啊？就算係嗰個 哋點樣可以講到三個鐘啊？三個鐘喎、啊！ 所以每一樣產品都要發大嚟講咯，即係拖長嚟講，或者重複又重複咁、會講好多次。原來係咁嘅喎，賣嘢 係因誒呢、其一啦，咁其二就係因為你啱啱入嚟嗰啲可能未必聽到上邊講咩 啦。 係 啊，又由頭再講咯。 係啦，咁呢個其二啦，其三嗰樣嘢就係、我頭先正就想講就係話網上面我哋睇到嘅人可能會好 hit 啦，但係唔好真係以為佢就咁齋吹水，佢背後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努力。 其實佢背後人哋做咗好多嘢，覺得好辛苦嘅、因為我知道有啲獨立嘅網紅咧，佢哋背後自己出貨啦、點貨啦、寄 pack 貨啦、寄貨啦，其實一日廿四小時佢哋做咗好多好多個鐘㗎，有啲仲開五六個鐘或者十個八個鐘嘅直播㗎。 有啲甚至乎佢自己仲要試咧， 係啊， 你 要自己試 啊，係啊，又要有自己感受先㗎、 等於我都成日介紹護膚品俾大家，我都成個人試曬㗎，好多朋友都 send 啲護膚品俾我啊，有啲品牌咁，我試完之後咪得咪介紹俾大家咯，唔得嗰啲我唔知病埋咗幾多，你知唔知啊？係啊，我面啊得一塊喎，我幾多嘢要試啊？ 係，跟住我亦都睇到咧，最近咧即係大家都知啦，咁啊店鋪啦，即係可能大家經濟差咁啊，成日見到話即係成日講噶啦，呢一年我哋喺香港街上面見到鋪頭，即係有好多都閂咗門啊， 有好多吉鋪執咗添啦， 係啦，甚至乎就算咧好彩佢繼續 keep 住間鋪可以營運咧，咁但係佢哋銷售模式都已經唔同咗喎、就係頭先所講咁，佢哋點都一定要加一條路線，就喺網上面賣。今日我嘅一日咧就貪得意 kick 咗入去其中一間度睇啦，跟住之後係個老闆娘啦，個店主啦，跟住之後咧好好笑，佢係親自每個禮拜又係好似咧話齋，佢唔知開幾個鐘頭嘅，咁開嗰幾個鐘頭係點樣咧？就係佢有啲新貨去職場就係試咯，即係佢喺你面前。就即刻试呢件衫， 即系衫嚟嘅， 衫嚟嘅，就睇下你点样配搭，跟住之后仲要配搭完之后咧，就即刻喺你面前又转碌，又或者佢就即刻喺你面前就话俾你听呢件衫有几多个配搭，就即刻试晒嗰几个配搭俾你睇。 哦，即系好辛苦、啊， 仲要一个老板娘、啊，即系你仲要睇到其他佢有 一个人做晒、啊， 一个人 冇人帮手、啊， 唔系好笑嘅。你睇到突然间耐唔耐啲员工咧，因为你睇到佢好得意，好成件事好。簡約嘅，因為點解咧？你睇到佢喺自己個鋪頭其中一個角落位，跟住之後咧，啲員工咧，如果唔使 sell 客嘅時候，就過嚟懟件衫俾個老闆換。 咁、其實我覺得咁樣係好睇嘅，你真係好似拍節目咁太完美咧、我覺得啲觀眾又未必中意嘅。而家啲人中意睇啲真啲嘅嘢嘛。如果我睇完美嘅節目，我係睇電視啦，係、咯。咁我睇下呢啲蝦碌嘢，你嘅真性情啊，咁覺得啲觀眾會係中意咯。 除此之外，就係另外俾人哋感覺就係咧，即係即刻人哋可以問啊，譬如啲質地係點啊？呢件衫係特近咩顏色啊？有咩 size 啊？呢啲好過我喺網上面就 咁睇我著咩 size 啊？你又估下你自己著估到你著咩 size？ 係啦，好過就係以前我哋就成日話上去淘乜嘢，跟住之後就或者一格格嘅衫，我哋上網店買。而家係直情有人著埋俾你睇，話俾你聽個感覺係點。咁我發現原來真係所有嘢都好，即係不知不覺間啦，已經轉咗型，而我哋都不知不覺間地接受咗呢一樣嘢啦。 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无我充当结缘，于深海里抵挡一切霜雪。若是没原因，恐不知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出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缘分，是震撼是确恨，教我的敏感已经将我思想计运，已早给你不要再等。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无达意，如像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恼怒和烦忧不要跟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光 像你，非一棵树有解困。当我彻夜去想，相爱吻就要吻，浪漫不需等。 佢依人陈卓妍啊，啱啱听咗《Don't Wanna Be Friend》，咁呢个名虽然唔系咁长，简单啲 DWBF。转个头啦，十点半新闻翻嚟，我哋继续敏感时刻。今日咧会有茉莉我啦，仲有靓靓喺度嘅，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列出未来三场选举的修例内容。草案将会在明日立法会大会进行首读和二读。其中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举今年12月19日举行，产生90名议员，包括40席选举委员会议员、30席功能组别和20席分区直选议员。分区直选将会划分为10区，新界占5区、九龙3区、港岛2区，每区选出2名议员，采取双议席单票制。另外，政府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和成员由行政长官委任。除了主要官员，政府因应社会意见将会新增社会人士，原则除了有能力和诚信，亦都必定是爱国者。政府建议修例加入两项新的罪行，任何人在选举期间内借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是废票，即属非法行为，最高可以判监三年。任何人故意妨碍或者阻止另一人在选举中投票，亦都属于干犯舞弊行为。政府说，有关行为可能会对选民造成不当压力，影响选民自由选择是不是行使投票权，属于破坏选举的行为之一，当局有责任规管。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是本地感染，患者是一名55岁家庭主妇和他的两名屋企人，其中家庭主妇的感染源头不明，他住在深井丽都花园二座，潜伏期内去过屯门增聚数目，又去过区内的食肆吃饭和在商店购物。两名确诊的家人分别是住在尖沙咀七咸道南友联大厦的34岁女子，同埋一名38岁男子。另外，医管局宣布8间疗养医院下星期三起恢复特别探访安排，探访者需要持有72小时阴性检测结果。日本政府决定将福岛核电厂的核废水经稀释之后排入大海，预计最快两年后实行。这项决定引起日本部分团体示威抗议，中韩两国亦都表示不满。在北京，外交部批评日方的做法极其不负责任，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将会继续和国际社会一起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保留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南韩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大使，提出严正的抗议。美国就说，日本政府的做法符合全球接受的核安全标准。中方表示，希望美方在真正的环境问题对事不对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643点，跌1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34，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7，人民币6.548，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2.14美元，卖出1,742.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朝早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疫苗咧打咗之后系会刺激我哋嘅免疫系统出抗体，所以通常都会有啲副作用。最常见嘅副作用咧就系个针口会有啲痛，可能有少少肿。咁越后生嘅嗰个反应就会越犀利。咁另外常见嘅副作用咧就可能有少少头痛，或者系啲肌肉酸软或者关节酸软，发烧都可以出现嘅，烧又唔会烧到好高嘅微烧。第二针嗰个反应会犀利啲。咁呢啲副作用呢通常打完針之後嘅一兩天會發生，一般係輕微，就一兩日就會過。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接我呢一拳啦、 啊！啊，幾舒服喎、啊！鄭文青係咩拳法呢？ 係投票拳啦、啊！留意甜淡情懷同音樂情人，每日精選兩首歌曲，俾聽眾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權。感受做选民的意义，投中得票歌曲最多的听众更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揀，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以后就截止㗎啦。 逢星期二晚十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和你敏感时刻。 新聞之前我哋就讲咗咧，即系网上面嘅营销已经变咗而家主流嘅，大家 冇错。其实我觉得喺国内已经普及咗好耐啦，系我哋香港起步得比较慢啦。 如果唔系疫情嘅话，我谂会更加慢。 系 啊，因为呢个疫情，大家都叻咗好多啦。有啲可能年纪大啲嘅朋友唔系太识玩电话嘅咧，都识上网买嘢啦。我发觉 我妈都不停而家揸住电话喺度揿揿揿揿揿，我成日话有部大啲嘅平板，你用平板啦。即系我已经特登买咗个嘅平板，系同佢部电话一样。 反而睇啲睇得舒服 大啲，系啦，同埋就系嗰个嘅平板系特登同佢嘅电话同一个型号，等佢容易啲，一摸上手就已经系。佢坚持都唔肯用，就揸住电话，自己又嗰啲叫咩老花，又自己啲手手脚脚成日又话唔舒服痛，仲要继续揸住，唉，激死啊！ 系啊，不过我觉得而家都系好嘅，因为我觉得随住科技嘅进步啊，生态啊，生活都会有转变噶啦。咁、我自己喺做嗰个国内嗰个直播之前，我自己都真系做咗好多准备功夫嘅、因为我真系过去呢一年都少咗翻国内做嘢啊嘛，咁、我都睇咗好多日。国内嘅综艺节目，去run翻下自己嘅普通话，系啦、就睇咗好多日先再去做嗰个直播嘅，希望自己会讲得好啲，流畅少少，唔好咁失礼咁咪咯。 我发现咧，我自己睇咧，我会听得明咯，但系我真系讲唔到，唔知点解。但系好奇怪，好多人都成日话你听得明，其实都应该讲到啊。 你听得明，你真系识讲啦，不过你可能你少讲啊。 好得意啊！我跟住之后有个台湾朋友有同我研究一次食饭嘅。时候研究过发生咩事呢、就话原来我讲嘅国语全部都系第四声。 唔知點解每一粒音都變咗第四聲。 因為國語嘅抑揚頓挫比廣東話多啲嘅。係 啦 ，bo po mo fo 咁樣嘛， 有啲高低音啊會多啲咯。係 啦，咁但係我就全部第四聲，佢就話，所以聽落去我嘅國語就有啲奇怪。但係佢話其實都聽得明我講咩嘅，同埋其實又唔可以話即係唔係每一隻字都錯曬，因為有啲真係第四聲噶嘛。但係佢哋就會覺得好開心聽我講國語。 其實我覺得啲外國人或者國內嘅朋友唔介意聽我哋講廣普嘅。 系， 佢哋有啲讲讲下就成话你讲广东话，我哋识听噶。 系，同埋其实我哋讲努力去讲，咁佢哋都已经听到啊，听得明就 OK 啦。咁调翻转，可能其他人讲广东话，我哋都听得明就 OK 啦。 等于外国人讲广东话，我哋都唔会笑佢噶， 系啊， 觉得好得意，好可爱噶， 同埋觉得好叻添。 系咯，系你自己嘅心理关口过唔到啫嘛，怕丑啫嘛。其实冇人会怪你嘅，你一个唔系你自己母语嘅语言讲得唔好， 系啊， 系啊。不过我自己就好努力去做啲准备功夫，希望做得好啲啦，唔好咁肉酸。算啦咁，咁同埋又我又好担心之前死啦，有冇人睇噶？国内人识唔识我噶？依家冇人睇咪好核突，第一次做，咁好彩都有六位数字，有20多万人睇。咁话我话依个数字喺香港嚟讲就好好好噶啦，但喺国内其实都系普通啦咁。咁我起码有交代，唔系得1000多人睇啊，都有20多万人睇，咁我就好安心啦。咁跟住我又碌下碌下就望下，唉，我见到李佳琪系1000万人睇咯，人哋。即系蚊比同牛比拍马都未追到人哋，人哋仲要有几千万 follow 啊！ 唔系，咁你都系啱啱开始尝试啫，第一步。 但系1000万，我系23万3，你谂下。 系唔系咁样比嘅？ 系，咁我有个目标俾你去做啊，试下喂，又会唔会有一日俾心机做，去拍得住人哋咧？喂，佢都系一个素人开始嘅啫嘛，系咯。 系，所以其实而家网上面就系、是、原来好多我哋成日觉得好似素人或者唔 系 好识嘅人，唔好睇笑呢啲人， 真系啊， 真系唔好睇笑。 我想话俾你听，我喺国内，因为上一次12月翻隔离完之后做操嘅时候，有个朋友佢有个网红基地嘅，好大嘅。 咩叫网红基地啊？ 就佢一个装修咗好多唔同嘅房间嘅 地方，哦，即系等于好似我哋香港一啲共享 office 咁样，系咪？类似咁嘅概念， 完全唔同装修嘅房间系俾网红做直播嘅。 哦，即系租佢间房。 你可能卖床单咧，就里边哇，全部系床啊、床被铺啊，咁全部好多张床。 哦、 你就喺每个角落，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嘅直播咯。 咁所谓嘅呢个网红基地系净系得一个地方，即系譬如深圳有，即系 好多地方都有嘅， 度度都有嘅， 好多地方都有。呢啲网红基地系好大嘅、哦，即系几万尺咁嗰啲。咁、 嗯、 我就去参观咗，跟住我见到一个女仔。咁我去嘅时候参观有个女仔做紧直播，就喺啲卖紧床单被铺。咁、 嗯、 佢就当然系不停后一轮再讲咗几个钟。跟住嗰个女仔就平平无奇嘅啫个样，咁又唔系话特别靓嗰啲嚟嘅。咁、嗯、嗰个人就话俾我听，个女仔你唔好睇小佢啊！佢有900万个 followers 噶，佢每次开一次直播，去做2000万人民币生意噶，咁即系生意额系咯，唔系真系袋2000万生意额咁咯。我话吓咁犀利噶，佢话就系冇啊，有啲就系由佢做开咗，有啲观众中意睇佢，或者买开佢啲嘢，觉得佢介绍啲嘢好，咁、就有900万个 followers。我哋香港都冇900万人，你谂下。 所以我就好想讲咧，好奇怪一样嘢就系咧，有阵时喺街人见到一啲人咧，因为我自己仲要系好鬼靓、好老土嗰啲人咧，即系有好多新嗰啲人，我真系唔识噶啦。喺身边有啲朋友就走去见到就喂呢、這个知唔知网红嚟，好劲噶，系咩？我真唔知道。 系即系 KOL 啦，我哋香港就 系啦，佢好劲噶，你知唔知道？ 好多 follow 系 噶人哋，系又 或者又或者突然间无啦啦有一次经过条街啦，见到有个人可能唔知道做紧啲乜鬼活动嘅时候，就好多人围。住去睇佢，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话哇咩人嚟噶呢个咁多人围住嘅，系咪妹嚟噶假噶系嘛？但系嗰个多系多到咧，即系你可能会觉得唔似系假嘅，即系可能嗱你10个8个就系啲 friend 帮你手啦，20个都可能系叫 friend 帮你手啊。 我俾钱请奇呢公司咯、 啊，系啦，你但系你50、60个，你除非你有钱人啫，如果唔系你点会滴滴或者冇滴滴，你每个礼拜请50、60个人，你都一定系有钱人先做到啦。跟住之后佢就话唔系啊，佢网上。上面真的很劲噶， 系啊，你冇睇少好多人啲 KOL 好劲噶，等于有阵时有啲 KOL 都好多龙友会跟唱。有次我试过做活动去到，哇， 點解咁多記者？從平時邊有咁多？望清楚啲，我、哦、有一半係龍友嚟嘅， 追到好犀利， 影相嗰啲龍友。 係啊，所以其實原來咧，即係而家咧，有好多時咧，有好多嘅 KOL， 仲要有陣時佢哋未必真係網上㗎，有陣時佢會落地下，即係貼好貼地嘅、啊，會走去咧喺街邊啊，或者可能係會同大家傾下偈、互動下咁樣。即係所以我就覺得啊，呢一度會唔會亦都係因為佢哋都比較貼近啲，所以令到佢都咁 hit 咧？無法估計佢哋會做啲乜嘢受人歡迎嘅喎， 嗯， 係啊， 係、啊、 你要撞嘅喎， 係啊，即係有陣時可能佢好搞笑，你又覺得佢誇張， 係啊，你刻意做人哋未必中意嘅，你唔知點解你就中咗某啲嘢， 嗰個人好悶，但你又覺得好睇， 係啊， 真係好難捉呢個世界上面。 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望远，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念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不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轮住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都可以迷着路行起。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一首近期咧非常之喜爱歌曲啊，亦都系咧好爱好爱好爱嘅偶像。 我好中意听林家谦啊， 系佢系林家谦咁啊，每个人都希望同埋拥希望想拥有嘅一个药物啊。呢个系咩咧？神奇的胡桃魔药啊！ 除了呢即是我哋呢喺网上面睇人买嘢之外呢即係又係睇啦观看啦。但係传统嘅一啲观看嘅一啲嘅娱乐啦。或者令到我哋感兴趣嘅嘢终于呢即係最近排啊即係都已经开始出返嚟啦。 係啊。起码有得去睇戏戏院啦。係、啦虽然有间大嘅都执咗但係都仲有戏院去嘅。 係。 咁又喺啲网上或者电视度睇下啲电视剧啊电影咁啦。你上次介绍我睇嗰套咩西西弗斯呢睇晒未我想请 问。未啊仲有最后三集。 但你点解觉得呢套剧好睇啊 我好驚会烂尾啊。 我觉得开头已经烂头㗎喇我唔觉得好睇喎、 啊。我觉得好睇喎、啊。唔系佢头一二集系会怪怪地。 我觉得好慢啊佢个推进。 但系 同埋好多系太唔合理嘅情况出现喎、 啊。佢之后又会解释返㗎喎。 唔系啊好似点解释啊你。那個女主角帶住個男主角在天台逃走啲人走到埋你背脊後面你都仲企喺度嘅。 哦唔係咁嗰啲。 呢啲係太唔合理嘅情況。 係啦咁嗰啲戰鬥嗰啲肥嚟肥去嗰啲又真係好誇張嘅。 係啦。 即係嗰啲誇張。 我覺得好慢啊我睇咗好幾集我都未佢都未講到入戲獄我都未交代件事我就冇心機再睇落去啦。我就喺度諗點解莫莉會覺得呢套戲好睇呢 唔緊要啦觀點與角度每一樣嘢都係嘅。 我覺得係極度不合理因為好多情況同埋節奏太慢對我嚟講。 我未睇晒仲有三集到、我好驚烂尾嘅但暂时我就 咁。你捱到个头我觉得个尾衰极一个步。 唔係㗎有少人个尾再衰啲。 佢个头真係已经吸引唔到我啦我冇心机再睇落去。我睇咗好几集㗎啦已经。 不过我都要打个岔嘅。即係而家呢点解我推进慢咗呢係因为我都俾一套纪录片呢跟住吸引咗。所以而家睇緊。 有咩介绍俾大家嗱大家要三思啦冇呢介绍嘅嘢。 唔系呢套真系劲嘅，一套已经去到第三季讲 Formula One 嘅一套嘅纪录片。 Formula One 你中意睇赛车嘅咩？ 唔系佢弹出嚟嘛，kick 会睇下咯。 咁你都睇，你睇咗觉得好睇先得噶。 跟住之后我睇到有个几靓仔， 睇人 几靓仔，系法拉利嗰、那个唔系 Vettel 另一个，我突然间又唔记得佢叫咩名。系跟住我睇啊韦斯塔本好似，跟住睇哇咦好似几靓仔，跟住就继续睇落去咯。咁而我睇到讨论区啲人咧好得意嘅，咁讨论区啲人都话：喂，睇完呢一个纪录片之后咧，都系一个新手，就好似我咁啦，咁我梗系追铺啦。 系啊， 跟住之后就话：喂，新手嚟嘅，我想问下，系咪真系咁好睇，或者想知多啲赛程嘅嘢，可唔可以简单啲讲嚟听下新手入门咁讲？跟住最好笑啲人就喺度写啦，就话纪录片假噶， 纪录片点解会假咧？ 系啦，边个闹交假噶，即系嗰啲好好笑。跟住之后咧又会话。真正嘅賽車咧悶好多噶，而家紀錄片你先好睇啫咁。 喂，或者紀錄片可能將啲精彩嘅剪咗出嚟，濃縮咗，你咪覺得好睇。其實好長好長嘅過程裏邊濃縮曬嘛。 係，同埋佢會講曬嗰啲人嘅背後故仔，或者佢哋嘅辛酸，或者個團隊入面嘅嘢，就令你覺得咦，好似幾好睇。係。咁呢啲亦都係真係賽車入面睇唔到嘅。 係啊。 而啱啱今年啊，即係2021年，亦都開始咗Formula One 嘅啦。咁就三個禮拜前。咁啊，嚟緊今個禮拜就做第二場賽事。咁啊，突然間我覺得我自己好似變咗男人咁樣。 咪係，算啦，你啲新手都係睇下人哋啲車嘅。 但係啲車幾靚嘅喎。 係啊， 有啲幾靚嘅喎。我真係唔識噶嘛，開頭真係完全唔識嘅。某啲係靚嘅。 係咯。 係啊。 咁我覺得大家中意車嘅就不妨可以睇下啦。 係啊，咁你咧頭先都話你有睇。 嗱，我又睇咗另外一套，大家都話幾有談論性嗰套，就係宋仲基嗰套《Vincenzo》。 哦， 嗰套乜乜刘唔知咩系咪刘文咩律师咩？ 文心咗， 文心咗，因为佢个意大利名叫 Vincenzo， 系 Vincenzo Casano， 系 咁就讲佢喺意大利翻咗韩国做一个律师嘅， 系 咁好多之前都好多人讲咧，韩国又好似好收得咁啦，咁我咪又姑且睇下啦， 系 咁我睇完之后，我觉得第一集拍得唔错嘅，真系意大利拍嘅， 好靓， 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又觉得佢发展落去 好慢。 佢有啲偏慢啦，同埋我覺得又唔係非追不可嘅劇咯， 同埋有啲人誇誇的， 同埋佢又係有少少搞笑成分嘛，佢拍得嚟，咁我覺得可以睇又可以唔睇，即係你又冇有時間睇下又冇壞嘅，咁因為裏面另外嗰、那個玉澤演我又好中意睇佢嘅，係啦，因為佢套咗好多劇我都中意嘅，係咯，我反而中意佢多過睇多過宋仲基嘅，咁我覺得呢套劇大家可以睇下啦，即係我發覺好多時咧，一收得或者好多人中意睇嘅劇咧，我反 反而同大家相反， 系咪啊？ 系啊。 但系咧，另外咧，即系头先你讲就话，可能大家相反啦。一套我相信大家都期待想入戏院睇，我估啊。因为大家都学咗好耐噶啦，两大又即系讲紧韩国片嘅话，两大嘅男神啊，系啊，咁啊就系呢个朴宝剑。 朴宝剑 系啦，仲埋咧就系阿孔刘 啊，孔刘 系啊， 你个 wallpaper 啊， 你个电话 wallpaper 系啊，复制人徐福。咁呢套我系好耐之前我睇到佢哋话嚟紧会上，但系当然疫情关系唔知几时上嘅时候，我睇完之后都想吓两大男神，我都觉得已经好正啊！ 睇孔刘我都会去睇噶啦， 系咪啊？ 系啦， 就睇两个字， 我唔理套戏好唔好睇噶啦， 就睇两个字，呢两个 睇人得噶啦， 系啦。已经 OK， 系咁我都有去咗戏院，我就反而睇咗港产片。咁因为呢套港产片通常如果你要我自己去拣，我就唔会拣嘅。咁系我啲朋友拣嘅，咁佢哋既然拣咗啦，我又冇乜所谓啦，陪大家去睇下啦。咁我就睇咗《一秒拳王》周国贤嗰套，系啦，嗱就我冇抱期望去睇嘅，咁竟然我又觉得。都唔差喎、都幾好睇喎、咁同埋佢節奏都唔慢嘅，都偏快嘅，咁都好快交代咗好多嘢，都好爽呀、即係我鍾意嗰種節奏，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咁下成個故仔又因為講即係呢個講得嘅，講周國賢就其實佢出世嗰時候呢死咗一秒，即係救返 BB 嘅時候、 就係因為咁叫一秒拳王， 佢唔係佢有一秒，佢有一秒嘅快比人快啊！即系我见到前一秒嘅嘢啊，一秒啫。咁啲人话一秒都冇用啦，你赌钱又冇用，买六合彩又冇用。佢、就系得一秒谂住冇用。 嗌人想嗌小心啲啊！ 但系用嗰一秒嚟打拳就有用啦，因为你知道个对手会点出拳啊。所以就叫做一秒拳王咯。咁呢套其实都系一套励志电影嚟嘅。咁我觉得都拍得唔错嘅，其实。咁我觉得都算 OK 好睇，可以接受嘅，对我嚟讲。 快嘅。 都節奏快嘅，因為好爽，真係冇乜點拖嘅。 啲拳會唔會令人好心痛先？ 哇，心我好怕嘅，打到又損曬啊，流曬血啊嗰啲咁咧， 好鬼驚㗎。 咁佢都唔係話太多呢啲場面嘅，咁我覺得成套戲都。又以港產片嚟講，我覺得我係幾好，因為我冇抱期望去睇啊。 係，咁我想問一下咧，譬如同之前張家輝嗰套比咧， 係 似唔似，或者會唔會都好類近啊？ 唔同噶， 张 家辉嗰套再 intense 啲啊， 系即系讲个毅力，再点样追？ 呢套就呢套开心啲， 系 轻松啲， 轻松。 张家辉嗰度就严肃啲，我觉得成个感觉。咁、大家我觉得开开心心去消磨一个下昼，我觉得系可以睇嘅《一秒拳王》。咁周国贤又比我想象中系好嘅，因为你知拍呢打拳系好辛苦啦，要操体能啊，操好多嘢。 系 系啊，我反而里边做周国贤个仔个小朋友好得意咯， 好得意噶，几多岁啊？ 我未入。岁嘅啫，我谂系即系小学生咯，系啊， 但系其实即系周国贤呢一套啦，咁亦都系本地嘅香港嘅一套电影啦，咁、其实而家都已经唔系太多香港嘅电影噶啦， 咁 顺 便都去支持一下本地嘅创作咯， 系啊，嚟紧陆陆续续咧有好多咧，即系都我见我身边有啲朋友啦，本来都好似话拍戏嘅，拍下又好似又停下咁，所以其实咧我见佢哋都辛酸嘅，所以其实我都觉得逢系香港嘅任何嘅港产片咧，大家都真系帮到嘅。 同埋《一秒拳王》都有靓仔噶，有个泰国嘅靓仔星做周国贤嘅对手。 另外，我想讲，你知唔知周国贤其实好多人都好中意佢。 佢呢度系开场系扮肥佬又大肚腩， 系咪啊？但系应该啲人都觉得哇，好靓仔啊，周国贤。 唔系啊，佢扮到好丑样噶，佢系好落魄啊，一个好烂赌嘅人嚟噶。 唔理噶啲人，啲 fans 一定都觉得周国贤好靓仔。 咁佢有佢嘅魅力嘅， 系同埋佢真系比好多人想象以外地中意嘅， 系 我唔知道你明唔明啊？ 我明， 好多女仔原来系劲中意佢， 系啊， 好 唔系一定小鲜肉就受欢迎啊， 佢都系型男嚟嘅。 事都太短，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哪秒结束？耶、yeah, ，我未结束。Yeah, 流体中再拍着吉他。

好啦，讲完睇戏啦， 我未讲完啊， 仲未 头先讲紧一啲介绍啲戏同剧俾大家 啊。 我其实有一套剧我好想介绍俾大家， 系咩咧？ 系因为呢套剧其实系旧年韩国嘅剧嚟嘅，即系2020年嘅。咁、佢叫做365，即系365日嘅365、逆转命运的一年。 哦，即系佢就一转就转一年噶啦， 转翻一年啊！即系佢揾咗一班人，哦、即系有唔知道我未睇数结尾吓，咁就佢就揾咗10-8个人咁啦，即系十零个人，就俾佢哋可以逆翻去命运系一年。 哎呀，呢翻转一年啦， 系 佢都真系365日逆转一年咗啦。 系啊， 我记得一年前问咧都话唔会睇韩剧噶。 我唔系，我不嬲有睇噶。 系咩爱情片？ 我唔睇爱情片啫，唔係愛情片啊嘛，咁原來嗰原來嗰十個完全大家原來以為互不相干嘅人咧，翻咗去咧，其實原來係千絲萬縷啊！ 哦，即係可能藤撚瓜瓜撚藤，係 啦，你逆轉唔逆轉，佢哋原來係好多嘢楞咗嘅。咁我就覺得幾好睇嘅，因為有少少燒腦啊嘛，咁你就可以有少少懸疑啦。咁就嗰啲就我又令到我自己喺度諗，如果你俾我逆轉依一年。我打死都唔制㗎啦，咪又由头嚟嗰个疫情，今年唔好搞我啦，系咪？ 哦，即系任你拣，如果 冇啊，你只可以翻转去之前一年，冇、哦、得多冇得少、啊。 睇你想唔想？ 即系譬如今日4月几多号啊？今日 系4月13号。 今日4月13， 就去翻2020年嘅4月13号。 4月13或者4月12号咯。 嗯， 咁你只可以一年啫。咁樣，咁你舊年去翻舊年，咁我就打死，我唔想再經歷依一年噶啦，係啦，即係過去一年睇我人生嚟講咧，真係一個噩夢嚟嘅，我覺得係咯。 如果問 Leo Leo， 如果今唔關，即係唔係套戲咁樣局限一年嘅、但係可以翻轉頭嘅話，你會翻去係啦？你會想翻去幾耐同埋點解？ 我一路睇嘅時候，我自己有思考呢個問題啊，即係我如果你真係俾我可以翻去人生轉翻去嘅時候，我會想去邊度咧？咁、我真係有咁諗過，我諗我會去返呢個1989年。 啊，點解呀？ 因為1989年係我嗰年喺加拿大畢業，咁我就返咗嚟香港玩，就無啦啦就有一隻腳插咗落娛樂圈就入咗行，就唔知做乜嘢地入咗行嘅。咁我會如果去返嗰一年呢，我會選擇我唔返嚟。 我以為你想再煲大啲添。 我唔係、我會選擇唔返嚟，我留喺加拿大做第二啲嘢。 係呀， 係呀。 即係其實，如果咁講，你係唔係開心嘅喎？ 我唔係，我覺得咁入娛樂圈工作係好玩， 同埋新鮮感。 其實我又好幸運嘅，我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又接觸咗好多嘅嘢，咁亦都係好玩嘅對我嚟講，亦都係又好有滿足感嘅，因為我讀時裝設計又將我自己讀嘅可以變成工作嗰人扮靚啦，咁唔係唔好玩，但我覺得咁多姿多彩嘅生活。我已經享受咗啦，我想回歸做翻一個平凡人過平凡嘅生活咯。 哦，但係如果係嘅話，你可能會抹曬所有呢咁多年嚟嘅記憶噶咯。 係啊， 因為你已經扭轉咗噶咯。 係啊，咁你做平凡人都係一個好事啊。 咁係都可以 好開心嘅。你做一個有公眾人物，其實我覺得唔係一件係。100%好幸福嘅事嚟噶， 咁系嘅，系啦，有好多嘢都成日都讲有苦自己知。 因为我已经曾经经历咗啦，我做咗依30几年喺娱乐圈啦，我话够啦，咁我如果俾我重新拣，我会谂我如果我冇翻到香港，冇踏足入娱乐圈，我会做啲乜嘢咧？我嘅生活会系点咧？咁咯。 同埋人成日往往好想追求一啲好完美嘅生活，或者自己梦想梦寐以求嘅生活。 系、 但系当你到咗嗰个时候嘅时候，可能又或者你接触紧嗰个生活嘅时候，可能唔系就系你想象中咁。 系啊，并非你想象中咁好。娱乐圈系好好玩。 系。 咁但系 都好多辛酸， 亦都好多辛酸嘅。我 同埋你背后都承受好多压力。 系咯。 唔系出面嘅人普通承受到。 系啊，你做公众人物，其实你自己都要承受好多各方面各种嘅压力噶嘛。你有好多普通人做到嘅嘢，你系唔可能做到咯，即系如果你俾我拣，我会可能拣试下做平凡人过平凡嘅生活咯。如果唔系咧，我就翻翻18岁卜卜脆嗰年，我乜都从头嚟过，系咯， 努力读书， 系啦，努力读书， 继续减肥成功， 系啦，继续 keep 住减肥，我12岁就减肥噶啦， 系啦，继续 keep 住， 系啦，我就睇下点样18岁开始就好好保养头发， 系。 如果我好頭髮到而家又點嘅樣咧？ 你咁講咧，我都係啊！我以前仲要成日懶係話變魔術掹啲頭髮俾人睇啊！大個真係後悔，即係細個屋企人講啊，或者有啲朋友講你唔聽噶嘛。係咯，我都覺得如果係嘅話，我諗我，但係我諗我會係啊。其實如果係嘅話，你問我咧，我會翻轉好多時間，好多年份。 如果你揀，你會想翻去？ 几多岁啊？ 其实好多年份或者好多嘅时间，我都想从头嚟过。 其实我唔介意自己而家呢个年纪嘅。不过你俾我翻两三年屋企，唔好旧年就得噶啦。 如果你问我嘅话，其中一个我想翻嘅就系我翻去以前我读书嘅时候。系啦，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好似系话想掉我去寄宿学校嘅，因为单亲家庭嘛，咁佢哋又要继续搵钱， 要搵成 冇时 间去照顾你。 咁我亦都系谂啊，如果我真系去咗寄宿学校嘅话，咁我可能英文啰啰声，即系或者我人生又会 英文其实而家你俾心机学都可以啦啦声嘅，并非咁难。 又或者可能我会觉得我嘅认识嘅所有嘅嘢，可能同而家真系已经系变咗两样嘢，系啦，因为认识嘅人啊，所有嘅同学、 接 触 嘅世界都唔同了， 都唔同咗噶啦。咁呢个其一，咁其二，如果你问我最谂得，我暂时谂到我最想嘅话咧，可能系大概叫四年前。或者五年前，喺我婆婆离开世界嘅早一年至两年到，咁我就好想对佢好啲，日日陪住佢，因为我好锡我，成日揾我嘅，而嗰阵时亦都系我心情大概七年前到啦，心情最差嘅时候，所以佢最后嗰几年我坦白讲我有少少避嘅，避嗰样嘢，因为自己已经唔开心，我唔想将我自己唔开心情绪灌输咗落去到佢冇罪㗎嘛，同埋佢唔应该承受我嘅唔开心嘅。咁、 啊、 但係而家如果你调返转嘅话，你俾我嘅话，我会宁愿好开心地去同佢一齐过囉。 係咁係，如果有得揀就好啦，不过人生就过咗去就过咗去啦、 啊。 如果唔係我会返去我阿妈。个后生啲年代话唔好买啲楼，摆到2021年 keep 住，摆到2020年， 摆到几廿年先， 千祈唔好买楼。 之后好劲啊，话俾你听啊， 快啲买定多啲咁。唉，边有咁好彩 啊！ 所以每一样嘢都系嘅，珍惜同埋活在当下，开开心心， 冇错， 系啦，同埋最紧要就系做一啲嘢去对得住自己， 系啊， 系啦，唔好令自己后悔。 常日动保你先好，行到边度都总有巨人想照料世道，常日要盖质，原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唔系太得，身高3.40，我快只会抱上头被你浪手，从未会接走，长路斜身躯成日颤抖，撞落天全部太难攀，有战士日日摸索点退得惯，细胆似我才会惊叹。英姐副脚就系长，英姐揾嘢用得济，你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又要盖质，人在有气质，从未觉缺失，从未怕黑。我身躯太细路，心宽广阔够足，时代在变更，谁亦要跟真。赞才是最真，这位女妹不作陪衬。 啱听过系小薯茄丽英嘅《矮妹正主》呢？突然间我哋讲啲情深嘢， 系啊，咁但系真系呢套剧俾到我有呢个谂法，一路睇我就谂住翻嚟同大家分享， 嗯、 我就谂住问阿莫莉，到底如果俾你拣，可以时光翻翻去， 系 你会翻去边一个年份啦、嗯？当然翻去过去一年，我谂全香港大家都唔想噶啦， 系啊，其实全球嘅， 尤其过去一年大家都唔会噶啦， 系 啊， 又或者可能翻去一年前嘅话、 啊， 大家都会觉得可唔可以早多少少， 系啊，所以 好 多感受，因为原本个男主角翻去过去一年，其实系救佢个同事嘅位置。但救咗佢同事之后就出事啦，原来咁嘅。 哦，咁、哦、啊， 大家可以睇下，系啊，365逆转命运的一年，系旧年嘅一套韩剧、 嗯， 我觉得其实系可以睇咯。 嗯， 好睇过头先我哋以上讲啲咩西西弗斯同 Vincenzo 咯。 得啦，OK OK。但系其实咧，讲开韩剧啦，点解头先啊 Leo 咧都话喂，头先嗰个文佐心 吓， 嗰个律师 吓，刘文律师文佐心 系啦。呢套电影呢套电视剧点解会吸引到 Leo Leo 就 系 因为意大利嘅景真系好靓， 系啊，因为而家冇得飞嘛，你知道我哋香港人几中意旅行噶啦、嗯，香港去又方便，有多东南亚地方可以去， 系啊， 好似之前有五日假期咁，大家晨早就飞咗啦，以前 系啊，再加多几日啊，即系请到三日假，又七日假、八日假咁噶咯， 而家冇啊，望梅止渴咯，咪睇剧， 同埋个 staycation 咯， 系、啊，我同好多朋友都倾偈都系啦，唉，如果有得飞就好啦。如果而家俾你飛去邊啊？大家喺度講啲咁嘅嘢。 哎呀，我想講咧，因為之前真係睇得出嘅所有嘢。一年前大家嗰個嘅話題就係、是：喂，邊度去撲啲酒精啊？邊度撲口罩啊？跟住之後咧，半年後大家可能就會喺度諗啦，就話：喂呀，咁而家仲有啲咩做啊？喂，點算啊？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啊！即係有啲乜嘢防疫嘅方法？跟住再半年之後，而家啦，大家就已經開始。追求未来的目标 是啊， 去哪里旅行好 啊？是啊，现在哪个 staycation 好咯？ 这些真是一个呢大家的话题来的、 啊、 我跟身边的朋友现在开始出来聚会，因为太久没见的时候、啊、其中一个话题都一定是讲去旅行。 是因为我那天在执屋也是，我在执出来，原来我有咁多个上飞机嗰啲枕头嘅咁 啊，系噶， 系啊，我因为成日唔记得带啊，喺机场买一个买一个买一个，我执咗好多个出嚟啊，你知唔知乜嘢款式软硬都有啊？ 系 系、啊， 但我想讲，而家你见到呢啲嘅时候，你 会觉得好灰， 系啊， 或者攞去捐晒俾 人 咧？ 我谂下自己真系好嘥钱咯，成日唔记得带就买，原来又有好多个，而家摆咗喺度就冇用， 系 咯、啊，咁因为我觉得上飞机，尤其是长途机，我一定会带噶嘛， 系、 啊，因为我好多时都会飞得远。咁我就有個枕頭保護條頸，就會瞓得舒服啲。 係啊，同埋有得挨下。 係啊。 但係其實咧，即係你講話搭飛機啦，大家都好想啦。 係。 去旅行大家都好想啦。 係啊。 咁而家即係之前都坊間就有好多唔同嘅飛機嗰啲一日團啊、貪得意嘅玩意啊咁樣啦。咁啊，俾大家感受一下，即係搭飛機過下癮咁樣啦。咁啊之後啦，亦都好多人開始講咧，就話喂，啲機票而家勁貴喎。 係。 係啦。 咁而家梗係班機咁少，梗係。贵啦， 有啲开翻啊，或者开始俾人订翻啊，明明系廉航都好啦，跟住话啲机票系劲贵嘅咯。 我唔出奇啊，人哋蚀咗成年啦，而家唔搵翻钱。 但系其实你应该平啲嘛，你开多啲班次啊嘛。 你开到人坐先得噶，开得多。 等于 你都各地通关先得噶，而家唔系度度全世界通关喎，摸你啫。 佢而家预订啫嘛。 预订嚟做咩啊？ 冇人知 几时通关啊？ 但系冇人知嘅几时通关，预订佢都咁贵，你谂下。 咁你预订嚟做乜嘢啊？白痴噶。 就系预订咪平啲咯，因为你预订你都预咗佢飞唔到。 咪系咯，你随时飞唔到噶。 但系咧，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即系虽然话就话预订呢个机票啦，但系其实咧，我想讲咧飞。机上面咧，即系有好多嘢咧，即系都系我哋好关注噶噃。 系啊， 嗯， 系啊，咁我觉得关注从系嚟其次，系我哋有好多时候，我今日先同朋友讲起咧，会你会带乜嘢相机啊？其实当你坐飞机，好似我话我成日会带嗰啲枕头啦， 头嗯、 有啲朋友就原来带啲好奇怪嘅嘢噶。 系带啲咩咧？例如， 即系嗱，我就会一定带枕头同。 颈筋，一条好大嘅筋，我当被冚嘅筋， 系啊系啊 系 啊，要厚噶， 系啦、我一定会打架飞机，我觉得好冻，系啦。原来一个朋友咧，佢一定要带自己瞓觉个枕头，唔系嗰啲旅行枕头啊，真系喺床瞓觉嗰啲枕头上飞机。 好、 系啊，系 我一定唔会咯，因为 坐长途 机 佢都要带自己嘅枕头，佢话冇自己枕头瞓唔到嘅。就算佢系坐 business class 嘅人，佢瞓得低嗰张咁嘅凳，佢都要用自己嘅枕头。 哇！ 哇！吓你攞个枕头上机唔系太大咧， 同埋咁污糟。 系咯、 系咯，飞机咁多菌。 佢话可以换枕头套噶嘛，咁咯。我都同你讲嘅一样啊。我其实我觉得系论尽啊嘛。枕头有翻咁上下 size 噶嘛， 有咁样咁上下重量。 系。 系咯。 佢一重量就可能有啲羽绒枕好轻啦，咁可能卷得埋就执落个夹度添。 睇到牙渣啦。 其实好牙渣噶嘛，带枕头咯，佢一定要。我觉得呢个系我匪夷所思啊！我一个朋友会系一定咁咯。 系。 系啦。 我咧反而咧而家咧，我会带一个吉嘅水樽，即系以前唔识噶，以前就会成日走去。上到飛機的時候就問人家攞水啊，攞汽水啊咁樣啦。咁但我都會覺得，喂，你攞得多唔好意思，因為佢得個細杯仔嘅啫嘛。 有幾唔好意思啫？呢個係佢個 service 嚟嘅喎咧。你等於坐小巴唔敢嗌有落一樣嘅咯喎，你講唔好意思。 都有少少噶， 係咯。 同埋你見到人哋成日好頻撲咁樣跑嚟跑去，你都唔係幾好意思，成日都叫佢俾。同埋你頭先我都講佢每次俾親都一個杯仔咧。 你可以問佢攞一樽水噶嘛？ 一樽咁可以攞嘅咩？ 可以㗎。 我搭經濟 嘅 啫喎。 佢都有一樽樽水可以俾你嘅，其實你問佢攞，你需要係有㗎。 哦，哎、我唔知道樽裝可以嘛？ 樽裝都得㗎。 咁跟住咧，我就會咧，即係攞定個膠樽。咁因為其實入境嘅時候，即係你出境嘅時候，你係唔可以飲，唔可以帶有水嘅物體㗎嘛。但你可以帶一個膠樽，咁、所以我就會攞個膠樽入到去入面就會斟水啦，係啦，我會咁樣咯。咁而家呢排我多咗係做呢樣嘢，同埋我會調翻轉而家無論去一啲熱帶嘅地方啦，我以前係著短褲嘅，就係頭先咧話齋，跟住之後人越大咧，近呢幾年咧去幾熱嘅地方，我都一定著長褲或者長裙，因為咧 唔係 好乾啊，一來喺個飛機上面好乾。二嚟太冻，三嚟四其实真系几污糟，跟住我就会觉得，唉，都系冇得着翻裙或者着翻裤啦，即系包包只脚好似好啲。 系咁，而家我谂大家可能以后坐飞机都会喷消毒液添啦。 系啊， 因为去年啱啱疫情开始嘅时候，我都喺美国飞翻嚟嘛，即系我飞去嘅时候都要戴晒口罩，虽然未系好厉害嘅时候，但我都系喷戴晒消毒液啊，全程飞机我都戴住口罩十几个钟， 系个个都惊噶， 系啊， 担心 但系啱啱开始咯，但系嗰时都从未戴呢啲咁强保护性嘅口罩咋，系啊，咁我又听过有个朋友咧，去上机，譬如坐长途机咧。佢一定要带自己嘢食， 哦， 佢会买烧鹅同叉烧啊， 即系佢入到境入面先 买，唔系佢唔知啊，总之佢会带咯， 吓带到呢啲 上飞机，系啊，佢带上飞机食啊，佢会， 哦， 好笑啊， 系我真系想，我净系知道可以落定 order， 即系个航空公司，但系带咧，我都真系第一次听啊。 走得太近，爱侣色心红人，承诺与责任，心愿纵而不就信。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唯美，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也非他为人，谈得天真，某日结婚仍再发奋。情若至深，如此率真的口吻，还是可找一个更合衬。 信不相信爱都死，人大了怕爱情游戏，如做新手贪做抛弃，谁是好情人？ 搭飛機嘅話，我相信咧，如果有一個好好嘅情人嘅話，基本上嗰啲枕頭啊、攬枕、水樽乜嘢都唔使帶啦。 發夢冇咁早啊，你莫莉。 係啊，帶個情人得噶啦。而家聽緊係譚嘉怡嘅《好情人》，轉個頭翻到嚟咧，就會有啊，我哋呢度有情牌嘉賓。 今個禮拜繼續有阿 Mike 嘅。 係啦，我哋嘅能量治療師咁啊。 水晶能量治療師，流個水晶。 水晶兩個字，係啦。一陣間十一點半新聞翻嚟之後，就要佢出現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将深井丽都花园二座列为受限区域，相关人士需在凌晨一点前接受强制检测。当局目标是听朝七点左右完成行动。被围封的大厦涉及三宗曾居住在上址的本地个案，包括一名未找到感染源头的55岁家庭主妇和他的两名家人。屯門友愛村愛輝樓第三座再有一宗確診個案，涉及一名已經離世的70歲男子。呢名男子住在愛輝樓第三座22樓，他上星期四在家中離世，昨天在富山公眾殮房抽取的樣本今日驗出陽性和確診。衛生防護中心說，愛輝樓第三座早前有7宗新型肺炎個案，涉及5個09、31和32室單位，其中2個單位位於22樓，今日再發現呢宗確診個案，決定向22樓其餘冇病徵的住戶發出檢疫令，安排他們入住檢疫中心。秀茂坪順利村利富樓一個單位發生命案，一名老婦死亡。下午5時多，警方接獲一名男子報案，表示在順利村利富樓的住所內發現他媽媽倒卧在洗手間，屋企懷疑有被搜掠痕跡。警方到場調查後，認為案件初步有可疑，交由重案組跟進調查。日本政府決定將福島核電廠的核廢水經稀釋後排入大海，預計最快2年後實行。這項決定引起日本部分團體示威抗議，中韓兩國亦表示不滿。在北京外交部批評日方的做法極其不負責任，發言人趙立堅說，中方將繼續與國際社會一起關注事態發展，並保留作出進一步反應的權利。南韓外交部召見日本駐韓大使提出嚴正抗議，美國就說日本政府的做法符合全球接受的核安全標準。中方表示希望美方在真正的環境問題對事不對人。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651點，下跌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34點，上升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74，日元109.2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5，人民幣6.545，英鎊對美元1.374。

好想知道咧，咁咧即系慢慢你话水晶教识你好多嘢啦，亦都令到你越嚟越多嘅天赋嘅潜能点样去发挥出嚟啦。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你系咪而家咧每一个人你见到佢嘅时候，你已经知佢心里面谂咩噶啦？会唔会噶？ 其实咧，你又唔好讲到咁神奇， 冇错系啦，系啦。你咁样嘅话，其实你讲到咁样嘅，冇人喺见我噶啦。 咪系 真系会怕咗惊咗我。 都唔系嘅， 唔系其实 feel 到啲啦，未必个 feel 晒。 唔係百分百咯，你 feel 到好多事情。 可以咁講咧，我記得我係好多嘅客或者啲朋友都同我講過某一樣嘢。佢話：咪我見親你咧，我發覺咧 好大壓力。 唔係啊，大壓力啊！我覺得我自己好羞恥啊。 點解啊？ 佢覺得咧係除咗曬俾我睇。 哦，因為你可以可能你知道咗好多嘢，有啲人你見得多，啲人見得少啲噶嘛。有啲可能見到好多，佢就覺得自己好赤裸。係 啦 係 啦，赤裸裸俾我見。哦，咁嘅意思。 我講一個故事俾你聽啊。咁有個朋友。即係我唔開名啦，唔開得名嘅。咁佢即係好多年前啦，即係佢啱啱突然間咧就經濟唔好，差唔多供樓都冇錢啦，咁就好擔心。咁我真係又唔知點算啦。咁啊，去到呢啲情況，唯有求神問卜啦。咁我帶咗去阿咪度，阿咪一見到佢就話俾佢聽：你遲啲會有筆大錢入嘅，大錢入嘅，唔使擔心。 第一句就已經咁講啦。 係啊，跟住阿咪知我講邊個，跟住就穿咗條鏈俾佢。結果佢真係咧接咗一個好大筆錢嘅工作咯， 哇！ 係啊，咁你係咪好神奇呢？ 好神奇啊！ 係啊，那個朋友就好好喎，嗰條鏈咧，佢就自從幫咗佢嗰一次之後，嗰條水晶鏈咧，佢一路擺喺雪櫃揾個盒裝住佢，就冇再用過佢啦。 哦，要咁樣做噶？ 唔係，係佢自己出心咁做，佢覺得唔好再用佢啦，佢幫咗一個好大嘅忙啦。 有事先再揾佢出嚟。 呢個係真人真事，我朋友話俾我聽嘅。阿咪知我講邊個？ 係，其實咧之前咧都有同我講過類近嘅故仔嘅。係 啊。 所以其實我今日咧，即係其實上個禮拜啦，我見阿咪嘅時候，我有啲驚嘅，我有熬底嘅，我都會覺得死啦！阿咪會唔會覺得我係一個惡魔啊？定係我好似好坦蕩蕩，我發生緊咩事，佢全部知道咧咁樣？我都係可以嚇咁樣。 系咁，但系苏芳，我觉得你都冇呢咁嘅嘢。头先讲嗰句说话，你系蛇龟啫。 系啊，佢真 系 好蛇龟噶。 你系少，你系少少嘢，觉得系好大件事咯。 系啊。但是我想讲啦，阿咪，头先你都讲，又开始越嚟越发现自己知道嘅越嚟越多啦。几时开始你发现就系、是、哦，我知道嘅嘢已经可以去帮人啦咁咧？ 咁耐以嚟。在我十几廿岁开始，我觉得我有能力可以帮到人噶啦。 已经知道了， 已经知道噶啦、因为嗰时咧有隔唔少，我咧揾啲人咧去试下我嘅伎俩啦吓，或者揾啲朋友啦，咁啊咪当问下我嘢啊，哪样各样咯， 测试下自己嘅能力， 测试下自己嘅能力去边度咯。咁系都 OK 嘅，咁样咯。咁冇办法，有时咧嗱，去到个 moment， 我为咗生活冇办法啦，咁我一定要系用水晶要。要做一樣嘢出嚟， 即係你利用呢樣嘢幫到人，亦都自己揾到食啦。係 啦，冇錯啦，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我想話俾大家聽，阿咪其實賺咗個錢，佢都有攞翻好多出嚟做慈善嘅。係， 但我想問下阿咪啦，即係頭先都講啊，咧咧就已經講咗故仔俾我哋聽啦。係 啊， 咁阿咪頭先都有講俾我哋聽，佢媽媽遇到嗰個火燭嗰件事啦。有冇一啲故仔係你深刻到你而家都覺得嚇？點解我咁樣都中嘅？即係睇到畫面啊，之後而真係發生咗嘅，有冇一個咁樣嘅故仔啊？ 如果舉例子嘅話，我只可以話我細細個係發生一件好大好大非常大嘅事，先令到我覺得我應該點樣嚟人世間可以去幫人。 哦， 咁但係總之有一段時間，總之喺一個過嚟兩個月裏面，每一日個天氣我都知道係點樣發生咯。 哦， 即係冇睇天文台嘅 預測到每一日天氣，聽日會落雨，聽日會密雲，後日有太陽， 乜嘢係知道曬？ 哦， 因為曾經試過好細個嗰段時間嗱，就係咁講啦。呢件事其實全世界都唔知嘅。我真係喺你依個台嗰度，我講俾大家知啦。其實我細細個咧已經係好多嘢發生過。好啦，當阿媽嗰個成日話我鬼上身啊，又成日話我喺度見鬼啊，拉嚟各樣好驚。咁後屘之後去揾我咧，就揾咗啲法師去幫我。咁佢幫咗我之後，就未必幫到我啦。咁但係有一啲嘢靈界嘅嘢，令到我就要相信我點解嚟到呢個世界啦。咁啊，總之最記得最深刻就係由朝頭早都唔夠五點鐘，就去到沙田。嗰、那個賣佛寺下面，啱啱而家叫火車站嘅位置啦，由嗰度三跪九叩，你嗱又以為三跪九叩，唔係噶，我係行三步 跪一跪， 跪一跪，拜一拜。 拜到上去拜佛寺， 拜一次定系如是者日日 一路唔系啊，一路咁样行， 一路行啊， 由火车站行到上去拜佛寺，三跪九叩，行三步跪一跪，拜一拜，行三步跪一跪，拜一拜。 我知我意思系一日啦，定系日日都 咁做。一日，因为咧佢嘅意思就系个师傅同我讲，佢话咧如果你唔敢做嘅话咧。你唔知道究竟你嚟呢個世界上係做乜嘢嘅，你上到去你就知噶啦。 咁你咪真係 好似拍電影好神奇。我亦都講我俾其他朋友知，冇乜人信啦。咁但係如果你問翻我屋企人咧，就知件事。 哦， 咁你最後係咪真係上到去就真係領悟到啦？ 領悟到自己發生咩事？呢個係真嘅。 真係你要親唔係親身經歷過，你好難去相信嘅。係啊， 係啊。我想話嗱，頭先都講人啊，即係實體嘅人，身邊嘅朋友或者實體嘅人都會揾你幫手啦。咁你都話你會見到一啲唔係實體嘅阿飄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有冇一啲阿飄曾經揾你幫手咧？ 有，絕對有。 可唔可以講嚟聽下？ 嗰件事就係、是、話說啦，有一次我睇風水啦，咁個懵巴咧去到某一個位置啦，嗰、那個位置咧尖沙咀嚟嘅，咁嗰頂大廈嚟講咧，就係、是、之前咧就係、是、嗰個樓下啦，嗰、那個屋主嘅樓下，咁咧就係、是、一件謀殺案嚟。 哦，我知啦， 我唔知喎、啊，我唔知、啊， 我知你講邊單，等陣話你聽。 嗰、哦那個公仔咧叫做。 哦 嗰边公仔啦，唔讲咩公仔啦，仲有公仔啦， 系啊，嗰度啊， 吓、 啊， 咁、 啊、我同佢有共同朋友住楼上嘛，啊、你讲埋啦， 跟住 吓，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喺嗰度睇风水，咁、啊、点知咧，原来咁啱佢下边嘅单位咧就系、是、嗰、那个公仔事件 吓， 即系你朋友唔知自己，即系 佢哋知佢哋住咗好耐噶啦， 吓、啊，即系我哋某一班朋友都系住喺嗰个附近嘅，咁、 啊、 样咯。咁但系就 咩附近咧，直情楼上啦， 直情楼上啦。O K， 我去过你打屋企打麻将，行过个门口，我几惊啊！ 你仲够胆去啊？ 系啊，我好惊啊！你知唔知？ 咁跟住之后咧，就我就喺嗰段时间啦，咁啊睇风水嗰段时间，咁啊我个罗家不停就发啦。发到咧嗰个针啊，睇唔到个 磁场好乱啊！ 你都见过啦，咧 系啊， 靓靓都见过。 啲磁啲针乱咁发啊嘛，个 唔系最近有一次咧，就系同阿 Leo 咧就去一个朋友屋企。 你讲埋呢度先，呢单我哋之后再讲，逐单逐单嚟。 阵间再讲， 好啦，咁跟住嗰个罗根啊，发得好紧要嗰个支针 吓， 咁就冇办法啦。咁啊，我又睇唔到咩，咁睇唔到嗰个方位啊。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喂，麻烦。幫幫手啊！唔好搞嘢啊！我而家係幫緊人做嘢噶咁樣。咁當然我嗌嗰個過程裏面同佢講嘅過程，我都要點三支香咯。但係我身上冇香，就只有煙仔。 係 咁啊，點煙仔？ 我就點咗三支。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先喺現形咯。 哦， 會現形添啊！ 現形， 即係你睇到啫嘛。 即係我睇到咯。咁佢同我講，佢話即係。我同佢讲声啦，唔好意思啦，打声招呼咁样咯，同佢讲，我话唔好，我做紧嘢咁样，咁佢就行开咗。 但系唔同单位嚟噶嘛？ 唔同单位，唔同单位啦。 到得手埋手上边啊？ 系啊，哇！其实佢而家系嗰佢阴代成传统有噶啦，已经系。 哦， 但系佢哋又唔系特等得害人嘅，因为如果唔系唔会话你话做嘢佢就行开。 嗱，其实咧，通常 嗰个受害者得一个嘅啫嘛。 系，嗱，其实可以咁讲。俾人殺死嗰啲人啦嚇，咁變咗靈體啦。咁其實佢個冤屈係好重噶嘛，佢好想揾到一啲，其實咧佢會睇到我哋嘅，即係睇到你呢個人究竟睇唔睇到我哋嘅咧？ 啊，佢知你， 佢就知噶啦，佢 feel 到噶啦，睇到係你。如果你覺得係可以睇到佢嘅話咧，佢就必然咧就走埋嚟問你嘢噶啦。 阿咪啊，我有樣嘢想問啦，有啲人又話咧，如果你真係見到佢，你扮睇唔到佢，佢就真係佢以為你睇唔到佢咁。 你真係自己嚇自己啊？係 咪真嘅咧？ 梗係唔係啦？ 即係佢 feel 到㗎。 睇戲睇得多，梗係唔會啦。邊有呢樣嘢㗎？ 即係佢走過嚟，你就睇我唔到，你扮睇我唔到。 梗係唔會傻，真係。 哎呀！ 唔會。 係 咯。 咁跟住之後，你點幫佢啊？最後。 最後，通常嚟講，我哋做得呢行嘅話，你真係唔係真係樣樣幫得噶嘛？啱先，你幫咗日日奶，我哋叫奶屎上身啦，係咪先？咁啊唔掂當咯。咁跟住之後，咪同佢講聲話，唔好意思，我嚟做嘢啫，我唔係做你嗰啲咁嘅情況。或者你如果咁嘅情況嘅話咧，我哋最多咧就係我叫個屋主燒咗金銀衣紙俾你啦，類似咁嘅嘢。 都幾難啊！超度點得啊？我諗 咁樣咯，枉死喎！即係我哋有個辦法去。 唔係咩辦法嘅，總之令到佢可以知難而退咯，咁、嘅意思咯。 咁、嗱，我聽完阿咪咁講啦，咁會唔會有一啲咧，你會保護翻自己先嘅咧？因為譬如呢個就話啊，你同佢傾掂數啫， 係 有啲可能 傾唔掂數，纏繞你咁點啊？係 咯， 咪係咯，即係話真，我亦都有個辦法去自保嘅，咁啊唔會俾佢搞到。你話如果你哋普通人嘅話，係好容易俾佢搞到嘅情況咯。 咁跟住咧，頭先所講嘅第二個 case 係 咩？ 第二個 case 咧就係最近咧，就我哋去咗幫一個朋友共同朋友屋企睇風水。咁、佢入到去，咁、那個朋友啱啱就有親人過咗身。咁、佢入到去咧，就發覺個羅庚已經發去嘅。 咧都睇住嘅。 我遲啲嚟睇羅庚依一 part， 我唔喺度，係啦， 係啦， 係啊。 但另外嗰個都有話俾有話俾 有話俾我聽，係啊，肥恩啫嘛， 係咯。其實係好多人，我叫咗好多 肥恩上過嚟訪問㗎啦。 嗰次嚟講咧，其實我因為點解我叫你哋睇咧，費事得我講字，得我講字冇人會信嘅。 係啊， 你話你係一個人睇咧，你嚇發到幾亂？ 係啦、即係個磁場好亂，個羅庚先嗰個針先會發。 哇！即係連肥恩都見證咗。 肥恩見到㗎，見證咗啦。係 見到，見證咗嘅。 係啊，咁樣咯。即係有親戚啱啱過咗身，跟住睇睇下風水咧，個親戚就平時咧就都中意玩人嘅，搞下笑啊嗰啲咁啊，突然間打咗佢一嘢啊！ 係 啊， 但你之前冇見過呢個人嘅。 嗱，之前佢生前嗰時候我見過一次 嘅，我見得少嘅， 但係就 佢同佢唔熟嘅， 唔熟嘅， 係啊， 唔熟嘅，係唔熟。但係因為我佢同我玩，佢批針， 批咗一針，佢突然間哎呀咁啊，就好痛咯， 係咯，係咯，係咯，咁樣咯。 啊，咁依單你都仲話係阿咪自己感受啊，有冇咁嚟，有冇咁犀利啊？你自己扮嘅，你都可以咁話佢。 係啊， 跟住另外一單就啦，上房咯。 哦，即係同一件事，但係就同係 啦，去到上房睇風水嘛。嗱，依個朋友我同佢好熟嘅， 係 佢睡房我都未去過， 係 我去人哋屋企就喺地下嘅啫，我冇去過個睡房，冇入過喺廳度嘅啫，我永遠都係咁佢都冇可能去過啦。 係啊， 佢入去個睡房就發覺嗰個親戚同佢講嘢喎。 哦，即係你未入到睡房嘅時候，佢已經同你講嘢啦。 唔係入到去， 入到先講， 係係啊。嗱，佢唔可能知嘅，佢講嘅嘢係係啊。你話俾佢聽，佢講咩啊？ 咁跟住之後咧，入到佢間房，咁啊啱喺個廁所嗰度，佢就同我講，佢話即係啱啱個仙人走咗，個仙人同我講話，你睇下，我擺啲嘢擺得幾整齊，幾靚。嗱，其實原來嗰個係個廁所嚟嘅，個廁所分原來係左右咧都係有一個洗手盆嘅， 你唔會知佢用左定用右噶嘛， 嚇咁樣咯，咁佢話俾我原來左邊嗰個咧係佢嘅， 係啊， 而右邊嗰個就好亂嘅， 唔係右邊係另外一個 另一個人用嘅，係啊，咁你唔會知佢用左邊定右邊嘅， 係啊， 係啊，咁佢即刻就問家用姐姐嗰個位係咪之前佢用嘅，佢話係，即係佢同佢有溝通咯， 嗯， 係啊。 咁佢有冇讲啲咩俾你听啊？最后只不过系带你参观下。 系，但嗱，其实好多仙人走咗之后咧，未必同生前咧嗰个性格一模一样嘅。 佢只会 系记得少少，唔会记得多，因为佢慢慢咧系越嚟越咧个记忆系越嚟越少噶啦。 咁就先可以 咁啊，先再投胎咯， 系 咁讲咯。 哦，但系咪好多自己屋企人走咗，好多时都会翻翻嚟屋企，定系唔系全部都系咁噶？ 唔系全部都咁样嘅。 点解嘅？点解有啲唔翻屋企啊？ 嗱，有啲呢啲咪緣分咯， 嚇、 你唔好以為話齋，我生前咧，你同呢個人咧，好好嘅，好到咧係咩都可以傾，咩都可以講嘅，唔好代表話，唔係話代表佢走咗之後一定要翻嚟嘅，係、未必噶。點解佢唔翻嚟啊？點解佢唔會揾你啊？係、因為驚你驚。 哦，哇！咁其实如果系咁讲，仙人都几痛苦、啊。一来好想见翻自己屋企人，但系我又惊佢惊，所以唔敢见、啊。 系啊，会有咁情况， 吓亲噶嘛？ 系啦，冇错，系啦， 系唔系个个都咁大胆噶、啊？ 除非有阵时话斋啊，佢真系好想同你倾偈啦，或者有啲嘢话俾你听啦，报梦咯、 啊。 哦、啊，系啦，我就想问啦，阿咪，我想问一下。知唔知边啲梦系真系只系梦，边啲梦系暴梦咧？你会唔会知噶？ 嗱，其实嚟讲咧，黑白嘅梦多数系真嘅。 哦，睇唔到颜色嘅梦、哦， 彩色嘅梦嚟讲咧，就系多数系你嘅阴影，你嘅潜意识。 话如果我梦见仙人嘅话咧，个仙人通常都冇乜点样同佢讲嘢，只系可能有神体坐喺度啊，做紧一啲嘢啊，但好少同佢讲嘢嘅。咁呢啲系咪真系暴梦咧？ 可以咁講， 佢係掛住你，佢翻嚟望望你，唔係有 錯，或者俾你見到佢覺得佢安好咯，冇事。 類似咁嘅嘢啦，總之你有啲會講嘢嘅，但係講嘢你未必聽到佢講乜嘢嘅。通常咧，我哋咁講啦， 靈體講嘅嘢咧，就等於我哋以前嘅錄音帶調轉咗嚟播嘅聲嚟噶啦。 係、 又或者有陣時你會半夜三更聽到， 一定係嚓嚓嚓嚓嚓嘅。 嗰啲咧多數係嘅， 一定係聽到呢、這個。 係多數係噶啦，有時係錄音帶調轉嘅聲。但有時有啲咧個科學根據嘅話咧，我其實咧我好科學化嘅，我唔一定好迷信。 係。 如果有時呢種聲咧，有時係咩嘅喎？鹽蛇嘅聲嚟嘅喎。 哦，鹽蛇 有聲嘅咩？ 我哋唔知道啊， 唔知啊。 鹽蛇點叫㗎？ 我唔知道啊，我屋企有一條喺度啊。 鹽蛇即係 我條脷伸啊伸下咁， 係咁樣咯。 哦，喂，其實我想買鹽蛇喺屋企係好定唔好嘅？ 嗱，喺泰國嚟講咧叫福嘅。 哦， 啊，因為咧佢係咧就係、是、一個福蟲啊。 嚇 啊，有福嘅。唔係害蟲啦， 所以有得佢喺度得噶啦，係咪啊？ 係好事嚟。 我屋企嗰條咧， 但 係 我 喺我屋企十一年噶啦。 你記得一對肥肥白白了 ？Sorry， 我係話俾你聽，泰國係認為係有福嘅嘢，佢哋係認為，唔係代表我哋中國認為。 但係我哋點計咧？ 如果我哋中國嘅計嘅話咧，鹽蛇係鹽仔。 Okay? 哦，你唔怪之有人成日咁樣搞你 咯、啊。我屋企嗰條住咗十一年噶咯。 鹽蛇嚟講咧，只不過係喺我哋嚟講咧，呢、這個鹽仔咧。佢係搞是搞非嘅，你如果多是非亦多少嘅情況底下咧，就好多呢啲咁嘅嘢出嚟。 咁、我應唔應該捉咗佢啊？ 如果佢喺你嗰咁耐，由得佢啦。 我由第一日未搬入去，未搬家私入去 嘅時候，變到好大。 佢已經喺度啦， 十幾年喎、啊， 佢一路都係喺廚房咯。 變到蜥蜴咁大， 又唔係好大條啫。 十幾年， 咁即係有得佢唔好搞佢，因為我覺得啲人成日話益蟲啊，咁我又唔想殺生啊嘛，我唔知點處理啊。 佢係益蟲啱嘅，因為佢食蚊啊，食呢啲嘢嘅。咁但係蘇花。我自己都好驚噶，鹽蛇我真係好驚噶。 我成日都耐唔久見到佢㗎、 但我就覺得，因為有親佢出現嘅話，有多是非嘅，真係嘅。咁唯一方法，我又唔會整死佢，因為我都唔敢整佢。 咁我都唔識點捉佢，走得好快㗎。 好簡單，兩樣嘢搞掂。一係花椒， 花椒。 一係咧就係呢一個樟腦。 哦， 佢係最怕嗰隻味嘅。 咁佢我擺喺廚房，係咪走出廳咯？ 你個廚房有冇窗啊？ 有啊， 你開咗少窗、 啊。我冇開窗啊。 你開窗俾佢走、 啊。開窗我又驚有老鼠啊。 唔係，你擺幾日？即係你夜晚就閂翻窗。第二朝又開翻窗，咁你等佢有時間走。 咁你老鼠嚟講，你咪開細細嘅一條罅仔，其實 等佢走到， 梗係啦。 試下先啦， 試下先。 今日嘅差唔多尾聲啦，有冇一啲 tips 可以俾到我哋咧？ 乜嘢咧？咩 tips 咧？ 令到我哋可以好运啲嘅 tips 咧？ 做善事咯， 系 嗱，除咗做善事 做啲乜嘢啊？ 除咗做善事之外嘅话咧，想好运嘅话咧，咁啊，最紧要就系自己个心里边唔好谂埋啲无谓嘢啦，吓咁啊，其实咧头发咧就真系。好多人留海噶嘛，我就唔會見留咁多海。 係啊，都唔好留海啊，唔好遮住額頭。 係啦， 好多師傅都咁講 啊。係真係呢樣嘢，或者係話我冇法留海係我個 image 嚟嘅，我唔可以改嘅。打好簡單，著下啲紅底咯， 真係有用㗎。 有用，絕對有用。但係如果你火氣太重，我就唔會見有紅底嘅，或者係有條金。金點啦、有啲金色嘅或者顏色嘅嘢，金類似咁嘢都可以做呢個叫打底嘅，就 OK 嘅。 係咁啊，今日咧即係一年兩個禮拜咧，即係咪師傅教咗好多嘢，即係 冇幾多嘢啫。 唔係，起碼分享到一啲原來我哋想象唔到嘅嘢俾我哋聽咯。 我亦都冇諗過水晶原來個能量真係咁大，因為出邊好多穿水晶嘅地方噶嘛。 嗯 系咯，即系有啲真，有啲假，有啲水晶系真，有啲水晶系玻璃， 系系水晶嘅能量啦，咪师傅嘅能量啦， 系啊。 但系每一个人咧，即系所有嘢都系应该操控喺自己手上。 当然啦，当然啦， 系最紧要 只不过辅助你啫嘛， 做好心，做好事，就点都系最大嘅福报嚟噶。 系啊，呢两个礼拜我哋唔系要鼓吹人哋迷信啊，咁啊，所有嘅嘢咧，即系都非精密嘅数据同埋科学嚟嘅，信不信由大家。 冇错。 不过信唔信都好，今日真系要多谢。 多謝， 好 ，OK， 好 ，thank you， 多謝曬，拜。 仍多麼的想敬重你吧。